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351集，轮回尽头。迷雾逐渐被拨开，一道身影随剑光起落，大开大合，魔兵在剑锋之下纷纷陨落，化为齑粉。深渊地狱之内哀嚎不断，回荡着恐惧绝望的垂死挣扎。但龙身知道，这是近乎回光返照的奇迹。冬至的体力本该已经到达极限，就算毅力使得他重新振作，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。不久之后，那人就会彻底神衰力竭，被黑暗吞噬淹没。天上地下，再也找不出一个相同的灵魂。龙身看见冬至一跃而起，人影与剑光合二为一，如同长夜流星朝这里掠来。但龙身体内的波贝叶并没有半分惊慌。 你的坚持根本是一场笑话，你救不了你自己，更救不了他。 我知道，但我还有一个选择。 冬至的声音遥遥传来，似在宇宙之外，又如近在咫尺。星光烁烁，越来越近，亮得刺眼。龙身却没有将眼睛闭上，反而定定看着，看着那道剑光越来越近。 如果这是你的希望，这也是我的希望。 龙身忽然微微一笑，虽然眼角流着血泪，这一笑却足以令春山动容。波贝叶的脸色终于变了。 你要做什么？ 四大开明，天地为场，玉帝上命，清荡三元。 雷声滚滚而来，伴随着剑光飞掠，震耳欲聋。波贝叶挥手召来更多魔器，但那些魔器却在剑光与天雷面前不堪一击，骤然破损。当深渊地狱不再纯然为黑暗所笼罩，也就是深渊末日到来之时，剧烈的震动令脚下台阶寸寸碎裂，最终变成无数石块纷纷坍塌，又在半空化为魔气，遇光则灭。波贝叶不再想要龙身的躯壳了，他想要回到永恒的沉睡里去，哪怕再等上千上万年，也比神魂俱灭来得好。但他根本无法脱离这副身体，因为龙身正用仅存的力量死死牵制住他。 我可以放你们出去！ 波贝叶终于忍不住怒吼，但剑光已在眼前，霎时间铺天盖地从眼前蔓延开去，都为极致的白光所笼罩。龙身感觉有人轻轻抱住自己。 师父，我无法把你救出去，只能选择与他同归于尽。 声音带着血腥的沙哑，不再是记忆里的清朗柔和，但有什么关系？就算变成一具枯骨，也是他的冬至。龙身感觉自己似乎也伸出手拥抱对方。天崩地裂，深渊地狱在毁灭重造，而他的身体也在这样的巨变中不复感知。很快，不仅是身体，就连意识也会被彻底吞噬，最终化为混沌。天昏月明，海潮澎湃，冬至感觉自己在摇，随着波涛起伏摇摇荡荡。惊涛骇浪之后，弥足珍贵的宁静终于降临。他似梦非梦，似醒非醒，只觉自己已经死了，却对为何还有知觉这件事感到困惑。冬至已无力再挣扎，只能任凭身体慢慢下沉，直到被一条手臂揽住，用力往上带。浸泡着海水的伤口胀痛不已，提醒着冬至 这也许不是一场梦境。 师父， 海水之中，两人互相依偎，沉沉浮浮。 刘四，他们 刚才被吸入海中的时候，我看见他们了。如果我们没事，他们也会没事。 龙山的脸色也很疲惫，像一辈子的精力都已用尽。听见这句话，眼泪毫无预警地从冬至脸上落下。 是宗老，他救了我们。 毁灭与重生之间，冬至听到了一个声音：“ 我送你们离开。” 是。 龙身也听见了，他回过头，依稀看见远处还有两个人，同样随着海涛起伏。怀里的人伤痕累累，唯独身体的温度令他感激眷恋。从未想到有生之年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两人交颈相抵，不愿分开。 你是怎么战胜天魔的？ 在你与我同归于尽的那一刻，我已经死了，但长手剑上的那一半神魂又让我活了下来。 那说到底还是你自己救了自己。 是你的存在让我坚持到那个时候，否则世上早就没有龙神。而且现在我们的命是共享的了，余生你活我活，你死我死。 好。 海是黑的，水是冷的，但在海面尽头，一缕星光带着黎明的希望悄然而至。不久之后，这里将会彻底铺上金光，如日复一日的模样，成为仰视朝阳的墨鱼者，亘古星河的守望者。秦岭深处，有人抱着沉重破旧的古琴，一步步往山脉深处走，似永不疲倦。但忽然他停下脚步，抬眼看见天上狂风骤起，云破月开，月光为山脉勾勒轮廓，描绘风骨，也为他怀中的古琴洒落银辉。他看着怀中的琴，露出眷念而温柔的目光。吴炳天站在顶层天台，仰望京城难得看见星辉明月的夜空，肩膀之下一边袖管空荡荡的，但这位特管局副局长却不愿听从朋友家人的建议装上假肢。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勋章，也是对已故战友的一种纪念。昆仑山徘徊不去的迷雾终于彻底消散，天地恢复清明，露出纳棱格勒峡谷原本的风貌。所有人虚脱倒地，却仍旧欢呼雀跃，喜极而泣。深渊地狱之中，四象定星灯忽明忽暗，点点光华流转，在空中分别画出青龙、朱雀、白虎的身形，最后凝聚出一道卓越曼妙的身影。宗灵看着冬至与龙身消失的方向，微微一笑，蓦地旋身，裙摆扬起，身形随之轰然破碎，变为漫天星光，又闪闪落下，将所有黑气净化为白光。轮回尽头，也许是新的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旁白，也是唐静的饰演者顺子。不天罡的证据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非常开心 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陪伴着各位。 但是步天罡的故事呢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后面啊还有31集的番外在等着大家，我们呢下集见。